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风云出版社。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云曾经流动？要不是耳边有你，谁知道出版如此精彩？这里是风云出版社。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风云出版社这样一个小栏目的环节当中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王悦。王悦你好。 李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定要谈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吧？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百科全书啊？原因在于哪里？你能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百科全书啊，它的英文是 encyclopedia， 然后呢，词义是说一切知识尽在其中。百科全书代表词书出版的最高水平，也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它呢，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文化面貌和科学水平知识的重要的一个标杆，也是很多国家非常重视的文化工程。 那么也就是说，在欧洲国家，实际上在几百年前就出现了这个百科全书，是吧？ 没错。 那么当时几百年前的百科全书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讲一讲。 自18世纪中叶，法国哲人狄德罗编纂了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之后啊，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划破了文化的黑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此后呢，欧洲各国也陆续开始编纂自己的百科。 就是各个国家都编纂自己的百科全书。那么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没错。编纂自己国家的现代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其实啊，一直以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梦想。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呢已经有50多个国家呀编纂出版了1000余种综合性现代百科全书，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咱们还没有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中国呢，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的编纂，应该说是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啊， 没错， 开始出现的，是吧？ 对的，我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啊，确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一同发展起来的。1978年，江春芳同志发表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这个也是他在特殊时期的狱中苦苦思索，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事业，一定要编纂出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来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所以当时呢，江春芳同志起草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请示报告，由原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名呈送了中央，很快获得中央批准。此后不久，即成立以胡乔木为主任、江春芳为副主任的总编委会，同时组建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专门来为咱们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哦，也就是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成立，其实就是为了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 没错， 对吧？那问题是在于，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在那样一个年代当中啊，已经开始筹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了。但是说要编纂和编纂起来，这又是两件事儿。因为编纂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很繁琐、很艰辛，需要很多很多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哎，那您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从开始编纂后来到第一版出现，整个这样的一个第一版的编纂的过程啊，又是怎样的。 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20000多名权威学者啊纷纷参与进来， 动员范围之广，网之人才之众，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有20000多名学者哈，这可以说这是数量非常之大，是吧？哎，那么关键是这百科全书啊，我应该怎么来布局谋篇哈？大概要编多少本儿啊？什么什么卷，什么什么卷都包括一些什么？这块应该是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如何来确定下来的？ 这个呀，就要说到咱编百科全书应该首先有一个蓝图。那这个蓝图怎么画呢？在筹备组成立之前的几个月，其实我们的百科前辈们就对我国传统类书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百科全书编纂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些工作也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体设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又历经了多次的讨论， 在总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审议和决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体方案和编辑出版规划。那么大概总体方案编辑出版规划又是怎样的呢？当时其实是总编委会接受了江春芳等同志的建议，在 这个时期我们首先呢来进行的就是按分卷的方针，这是由于啊我国当时呢必须要与时间赛跑，所以说当时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的编辑的指导思想就需要分卷，编好哪卷就上马哪卷。哦，那就是编一卷我们出一卷。没错。是吧？对。那先编的是哪卷呢？我们首先起步的是天文学卷。 1978年天文学卷啊率先展开了编辑工作，这一行动也恰恰呢鼓励了我国的天文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个学科编委会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编委会的成员可是非常了不起，他是由戴文赛等5位我国天文学界泰斗级来担任编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天文学家和大百科的编辑紧密合作，仅仅用了 26.5个月就完成了天文学卷从框架设计到最终印制的全过程。就是2年多一点的时间，是吧？没错。天文学卷的进展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也为其他各卷纷纷打了样。后来各卷也就陆续的上马，经过了筚路蓝缕、艰辛备尝的15年， 于1993年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74个学科卷全部出齐了。 哦，有74个学科卷。 那这样的话，如果整个第一版要全摆出来的话，得有很多很多很多本吧？没错，74个学科卷上到书架之后啊，其实是非常壮观的。而且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啊，在书店里面转的时候，曾经见过书店里面卖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不同的卷，每卷都很厚。 对的，比如说，像天文学卷哈， 那它应该代表着当时在编纂的那个时候，中国天文学的 最新的这样的成就。没错，而且它不仅呢是由我国天文学的最新成就，还有世界范畴内天文学卷的顶尖成就。所以当时当天文学卷出版之后啊，李约瑟就拿着天文学卷爱不释手的读了很久。当时他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对，李约瑟是非常著名的汉学家，而且呢他出过有关中国的很多很多的书籍哈。那么您刚才讲到93年的时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版终于问世了，那么这一版问世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93年问世，可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首先啊，它结束了我国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历史，也是第一次全面系统总结我国各个领域的科学文化成果，建立了一整套学术规范。因此啊，咱们这一部大百科全书也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丰碑。 它是20世纪中国最辉煌的文化工程，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刚才你也提到，这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呢，一共是汇集了20000多名学者，是吧？那这么多学者大家一起齐心努力来编纂这样一套百科全书，那么这么多学者是如何汇集到一起的？学者是如何找到的？哎，你呢跟大家来讲一讲。 咱们大百科全书的词条作者啊，可都是赫赫有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级学者。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名字：卢嘉锡、钱学森、华罗庚、苏步青、费孝通、朱光潜、曹禺等等等等。 自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广聘知名学者开办北大以来，还从未有任何一项文化事业能够一下子吸引这么多的学界名流。没错，您看这里有数学家，有这个社会学家，有哲学家，有戏剧学家等等等等，涵盖了这种学科门类的方方面面，是吧？ 对的，那么很多朋友要问了，为什么编纂百科一定要大学者大专家呢？其实啊，这是由于百科全书的特殊性来决定的。嗯，因为咱们编写百科啊，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提供一般的知识标准，既要十分的准确，还要十分的凝练，这俩要求啊，单看都不太难，但是叠加起来难度啊，可是指数级上升的。所以要大专家、大学者。 是吧？对的。嗯嗯，那么关键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些专家学者的？怎么把他们凑起来的？ 建设之初，以江春芳先生为首的筹备组成员啊，就骑自行车啊，挤公交车啊，四处找人找钱、找办公地点。他们常常啊，冒着风雪，有时不顾远途跋涉，只为求得有才之士的加入。 当时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细节，就是对总编委会成员的任命啊，也是颇具新意的仪式感，就是送聘书。1984年底到1985年春，总编辑江春芳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呀，就一个一个亲自去给总编委会的副主任和委员们送聘书了。当时有人建议他说， 你的眼睛不好啊，万一上楼梯摔了怎么办呀？对，那时候并不是咱们中国居民楼里都有电梯的。 对呀，所以要爬楼。没错，当时江老先生年岁也很高了，他说啊，我送的不单纯是聘书，更是代表整个编委会去表示感谢和敬意，别人无法代替。 就是爬也要爬上去。当时有一些教授啊、专家呀，比如说北大的教授朱德熙家，住的楼层比较高，他住在四楼。嗯， 那时候四楼就算高的了。 对，然后江先生呢，他视力当时其实已经很差了，然后但是他呢，却还自己扶着扶手，一步一步的摸上楼去送聘书。当时啊，还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因为百科全书的编纂时候啊，很多的专家学者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啊，年岁已高，这些年迈的学者呢，不辞辛苦抱病撰写条目，使得中国大百科全书得以抢救了一大批造诣精深的学术财富。所以这些大家撰写的词条，在现代看啊，都已经蔚为经典了。比如说啊，我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有名的三钱同一卷 啊，就是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 对的，嗯，在我们的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啊，嗯，钱三强院士撰写了科学条，这什么叫科学？ 对， 是吧？钱伟长院士撰写了技术这一个条。哦，您看啊，科学也好，技术也好，这个词现在我们大家很熟悉，但是你要想把这个词解释清楚。 哎呀，那我觉得好难啊。没错，还要既通俗又准确。 对对，然后钱三强院士对相关条目做出了重要的修改。所以说三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同一卷中共同编稿，成就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嗯，对对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钱学森先生所写的这个导弹这一条，什么是导弹啊？对吧？对， 还有袁隆平先生所写的这个杂交道啊，对，一提到袁隆平就会 想到这个杂交水稻嘛，是吧？ 没错，而且这些大家呀，在当时对待百科全书词条的写作是非常专注且认真的。 比如说呀，像刚才您提到的钱学森先生，他呢就多次与其他学者共同来协商，并且呢数次修改自己的稿件。刚才您讲到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之后啊，我们在集中精力编纂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那么实际上当时呢，也有一套简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由咱们这边出版的，是吧？嗯，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就想起来要出版这么一个简明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作品，它是一套由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过的书，并且呢，邓小平同志还表示这是个好事情。 简明不列颠百科啊，其实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明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啊，其实是非常的享誉世界的。我想问问李雷，您知道大英百科全书吗？嗯，知道。其实啊，不列颠百科全书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对。 那简明的，那就是它的简明版。 对的。 那是只有一本吗？ 不是的，我们这个简明不列颠百科啊，其实当时出版的时候也是多卷来出版的，只是在内容上做了浓缩和提炼。简明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啊，当时是由外方来负责内容的提炼的。 然后呢再提供给咱们中国由咱们仅仅是作为翻译翻译过来，还是由咱们这边由中方来负责内容的提炼，然后再翻译的。 其实这个内容方面啊，主要呢是由中方的专家和学者来完成筛选提炼和进一步的翻译的。而且呢这个书中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咱们中国的内容是由咱们中国的专家自己来撰写的，但是这个内容呢是要经过中方和外方来共同最终来协定。那当时啊这个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哈？那为什么当时咱们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没有完全编纂完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先出版一个简明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了。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同年11月，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先生访华，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当吉布尼提出美中双方合作出版不列颠中文版时，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著名的论断啊，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接见吉布尼时提出的。 哦，那这个论断太著名了，现在我们只知道这个论断，但是不知道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下提出的啊，您这回说了大家就清楚了。对的。后来呢，提出之后呢， 提出之后，1980年的8月，中美双方就签订了合作编译出版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这次协议啊，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这是中方首次以向美方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版权，也就是说呀，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引进出版合同。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吧？因为当时呢，中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像现在这么的完善，著作权法呀，相关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哈，可能也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签订了相关的协议了。那签订协议之后呢？此后啊，经过中美双方密切的合作和我国数百位专家学者及编译人员，历经了5年的努力，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1到3卷，在1985年的9月11日就正式发行了。而且发行当天早上7点前，就有很多读者在王府井书店门口排队抢购了。您看。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到3卷刚刚发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刚才您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版出版其实已经是1993年了。 对的。 那么这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之前的差不多8年的时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出来了。那么1到3卷出来之后，后面还有别的卷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会其他的卷后来也出了吗？ 对的，其实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啊，统共是有10卷的。10卷。对，然后呢，再剩下的就是4卷到10卷，是在1986年的9月正式出齐的。一年就出齐了剩下的7卷。对的，而且呢，再次出现了抢购的场面。您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多少钱吗？ 当时的定价不太清楚，是吧？但是据我们的老前辈百科的老前辈说啊，其实这套书在当时定价已经不算便宜了，因为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引进版的百科全书。但是呢，当时却也出现了抢购，恰恰说明其实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啊，咱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咱们的这个百科全书的渴求还是非常大的。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我们刚刚打开国门， 之后大家对于这种知识，对于外面的世界，西方的这种思想，西方的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的思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大家非常希望能够了解。 没错， 即便自己可能那时候收入并不是很丰厚，也希望能够勒紧一部分裤腰带，然后攒出钱来买这么一套书，对吧？是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是1993年，那么后来又是什么时候出的第二版呢？ 此后啊，各位专家学者啊，其实并没有停下脚步，到2009年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二版。 哦，这又是过了十六七年的时间了。 十六年， 九三年到对， 2009年，十六年， 十六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二版啊，是由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周光召先生担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各领域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学者组成了总编委会和各学科编委会的。咱们这个第二版啊，与第一版有所不同，不知道李雷有没有对比过两版百科全书呢？ 还真没有，您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其实啊，我们当时第二版出版的时候，很多读者也非常的好奇，说，哎，咱们这个第二版看起来好像比第一版更少了。 哦，要少了。 对， 哦， 因为我们的第二版只有32卷。 哦，哎呦，那少了一半还要多呢。 对的，然后读者们又发现了，说，哎，翻开了咱们第二版，发现怎么跟第一版的这个分布的顺序又不一样了呢？ 哦， 因为咱们第二版啊，不是根据学科来分卷的。 哦，那是根据什么来分卷的？ 我们第二版呢，其实是从 A 到 Z 来进行排布的。 那把学科给打乱了是吗？ 没错。 就是问题是这样哈，比如说第一版当中哈，比如说我只对天文感兴趣，或者说我只对历史感兴趣，可能我没有那么足够的经济实力买一套，是吧？但是我可以只买天文卷或者只买历史卷，但是在第二版当中，因为都把它打乱了，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确实很实在的问题啊。 是啊。 但其实呢，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国际通行的惯例中啊，百科全书呢，惯常确实是按着音序或者是字母序来排布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词条啊，它其实是跨学科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把它们用一种更加凝练的、更加跨学科的方式来编排进来，可以有效的来避免在多重学科中出现词条重复的现象。 那么现在呢，等于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二版从 A 到 Z 来进行排列的哈。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卷数也变少了，只有30多卷了哈。 没错。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咱们的这个第二版啊，其实是在内容上有了更新和优化，所以说呢，它的规模就大大的缩小了，而且呢，在这个内容缩小的过程之中，它里面的这个学科，各学科的内容也有所调整， 比如说， 比如说啊，像原来一版就是以科学技术内容为多的，过半了，因为当时在那个历史条件之下，大家对于科学技术的知识的需求更加的迫切，所以我们的二版呢，就是人文社科内容增加更多了。 像这个第一版和第二版哈，它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了适当的修订，还是说我完全从头从零我再编一版？ 其实是一种修订。 那这样一种修订在2009年啊出了这个第二版。那么这个第二版出版之后哈，大家的反响又怎么样呢？ 第二版出版之后啊，其实社会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 因 为呢，第二版呢其实是我国真正可以说是第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大型现代综合性百科全书。而且呢，我们的第二版在学科门类上吸收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呢，在编排方式上也与世界惯例接轨了。所以说呢，其实咱们的这个第二版在当时来看，不仅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可以说都更加具有现代意味了。 那第一版哈，由第一版的按照这个不同的学科来分类，变成第二版，现在按照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来分类，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来决定下来的？ 其实啊，一版选取了按学科卷编纂的方式，主要呢也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时空要求。当时呢，为了和时间赛跑，尽快成书，为了抢救年事已高的专家学者们胸中的文化和学识，同时也方便读者能够尽快阅读到，所以啊，只能编成一卷出一卷。这个呢，也可以从1980年发表的由江春芳先生起草、胡乔木同志改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前言》中寻找到答案。当时啊，在这个前言就提及说，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的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而按字母顺序排列， 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找查询。 嗯，其实也就是说在第一版编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要编第二版的时候就要按照字母顺序来排了。 没错，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一代百科人、百科专家，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务实，而且高瞻远瞩。 没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中国大百科全书呢，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为了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一套书啊来成立的出版社。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整个市场的不断的发展哈，那么作为一个出版社来讲啊，往往也并不是说我就出这一套书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实际上呢也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好的图书啊，让我们读者能够读到哈。那现在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一套书之外，我们出版社还有哪些非常不错的书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其实啊，近几年呢，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啊，不光只有百科全书这样的一个模块，我们除了大百科全书之外啊，还有其他的专题百科全书。 嗯， 比如说啊，像爱好京剧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试试读我们的中国京剧百科全书，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来选购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 那除了这种传统百科全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呢？ 除了专业的百科全书啊，我们其实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产品线，就是科普知识百科。 嗯， 比如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原创青少年科普读物。 还有个儿童百科全书啊。 没错，我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啊，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啊，其实都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原创儿童科普读物。 嗯， 而且我们的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它的编纂团队就是我们的欧阳自远院士领衔的太空天团。 哦， 而且我们的编辑老师是始终秉承为中国孩子编写自己的百科全书的初心。我们的这个作品啊，说出来其实会令大家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们的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奖，这个在图书作品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同时呢，百科社也与其他的公司紧密合作，比如说呢，现在有宝宝的爸爸妈妈就会非常熟悉的 DK 公司。 嗯，这是英国的公司是吧？ 对的。 嗯， 我们和英国 DK 公司合作，推出了 DK 儿童百科全书、 DK 那些重要的事儿等为代表的引进版科普读物。 嗯， 其中啊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创作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反向输出授权给了英国 DK 公司。 嗯，也就是说这个是由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专门编的 DK 版的穿越时空大运河，讲咱们大运河的故事。 没错， 然后再反向输出给英国，再翻译成英文啊，向英语世界的各个国家的孩子供他们来阅读。 没错，而且呢，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为蓝本制作的巨幅数字影像长卷啊，也用生动的视觉媒介讲述了中国的运河故事，特别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一经展出就引起了轰动。而且经过了这个展览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都对它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嗯，那除了 DK 系列，对于孩子们我们还出了一些什么样其他的书籍呢？ 我们的其他书籍还包括有学生的工具书，比如说学生规范字典国标版和韦氏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再比如说我们还有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 嗯， 儿童文学作品中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里的大怪兽。 哦，那本书我见过。 相信很多好朋友呢都是通过这个故事，通过李小雨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然后认识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怪兽文化，然后以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和单霁翔、我是故宫看门人为代表的社科学术图书等，这都是我们百科社近几年的产品。所以说可以说近几年的百科社是有专有博，品类也更多了。 没错没错。刚才呢您是讲了这几年呢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些各种不同的书籍哈。那我们栏目的名字叫编辑部的故事哈。那其实呢大家对编辑部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啊，由这个葛优、吕丽萍啊，还有侯耀华等等著名的我们的老前辈演员、话剧演员他们所演的这部室内喜剧非常的熟悉。但是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那编辑部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和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您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故事。 1991年首播的编辑部的故事啊，带给了很多人的欢乐和回忆。其实在它的第六集当中出现的大众生活编辑部，其中的取景地就在我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概是在比如是在几层啊，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据我们的老百科前辈回忆啊，应该是百科社的第五层。当时呢，在咱们这个作品图像中出现的沙发，我们现在仍在使用。 这么多年了。 没错。而且呢，在当时的这个场景中出现的这个巨物中的这个编辑部的书架上面就陈列着咱们大百科全书第一版。 哦，因为91年嘛，那个时候第一版还没有完全出全，第二版还没有问世，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版哈。那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正好和我们的栏目的名字也能契合上。那就提到了我们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所在地西二环阜成门的北侧啊，然后大概在西北角再向北差不多400-500米，其实那个楼也很有特点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其实呢，我们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楼啊，可以说是二环阜成门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大家路过这西二环阜成门桥时，抬眼在西北向就可以看到一个13层的办公楼矗立在那儿。这个楼体啊是红墙，外面围绕着银线。这个银线呢就是金属的栅格，这样呢就将原本非常刚硬的一个建筑的形象包裹得很柔化，而且呢远看就像一页页书的书页在熠熠堆叠。 还真是。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建筑啊，可以说是兼具有流动感和未来感的一个建筑。而且呢，我们百科社因为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观。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里朝着这个东向的窗户望出去啊，就可以看到两个白塔近在同一窗的神奇的景象。 那就是一个应该是妙音寺的白塔，就是白塔寺的那个白塔。 对， 还有一个白塔是哪个？ 还有一个白塔呀，就在再往远一点的一个北海公园的白塔。 我能看到北海公园的白塔。 没错，而且两个白塔呢，是同时可以出现在您的视线以内。 就是同框是吧？ 同框 出现。那刚才您也说了，2009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二版，其实算起来呢，现在也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就是12年不到13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是不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大概我们能够见到第三版呢？现在第三版的编纂工作是不是也是逐步开展了呢？ 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啊，现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而且我们的第三版呢，是同时有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种形态。 对，因为现在这种在网络时代之下，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大家通过网络来了解更多的信息的一个需求啊，这样的话更方便大家来查询和阅读，是吧？ 没错。 我们也希望呢，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三版能够尽早跟我们的读者见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目前最新的啊这样的学术的成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程度啊，也作为各个学科方面的一个总结跟汇总，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王悦，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回顾了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历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的这样的故事。好，谢谢王悦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奇。